好了，昨天的遊行裏面呢，有美國的國會議員在現場。其實為什麼呢？就因為呢，美國的參議院、眾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呢都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美國的制度就是這樣的，就是通過那個法案，就是委員會階段已經通過的話，去到大會被否決的機會就很小的。其實咁而家中共啊、香港商界啊、政府啊出盡力去即係拉散佢啦，我自己好有信心係拉唔散嘅。其實，因為當美國嘅國會裏面嘅民主共和兩黨都有共識嗰陣時咧，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嘅通過，好可能就係會喺哥倫布日美國嘅公眾假期嗰日會通過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呢個就係1992年香港關係法嘅強化加辣版啦。好啦，裏面其中一個最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制裁。就是將那些違反人權的酷刑的官員呢，就美國可以取消他的入境簽證，包括他的直系家屬的，其實就是不讓他入美國境，還有沒收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等等。黃之鋒就將那些選舉主任的名單就提交了。大家記住，要去懲治這些警察，我們在街頭裡面意圖以暴制暴是不可能的。不是說大家的憤怒是會消失，而是呢，即是我們不關心，而是我們這樣是很蠢，我們用一個他最強我們最弱的方式，他打死你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是，但你碰一碰他坐十年的了。你想想那個是極之不對等的一個情況來的。所以那個勇武的意思，除了是一個的，不是只是說那個的力，身體的力 physical 的力，同時也是一種的不畏懼的心態。不畏懼的心態呢，就是你要有那個思考，用智慧的方式來去阻止這些警察的暴力。那這個美國的人權及民主法案裡面講到明的制裁方案呢，很多人就說，擺鄭若驊、擺林鄭689，不是這些人。我們現在香港社會是需要凝聚一個名單出來。這個名單你說，喂，到美國國會法案通過先，不是。你要製造一個很大的一個心理壓力給這些執行緊警暴的人。記住，這個都是 shock and awe， 你用震懾，我們都是用震懾的方法，就是這個名單是要推到爆，大家都 agree 是這些人，不是各有各講，然後變成一種共識，然後再拿過去美國，去要求美國的有關當局將這些人列入去這個制裁的名單裡面。只有第一批開始就可以了，我覺得。好啦，咁你話擺邊啲落去先可以停到警暴呢？一定係 field commander， 唔係李家超，亦都唔係盧偉聰呢啲咁嘅人，佢已經就嚟走噶啦。即係話612就係呢個嘅 Rupert Dover、David Jordan 呢啲人，然後速龍小隊嘅總警司、總督察，速龍小隊嘅總督察，反恐特勤嘅總督察。 機場特警的總督察，因為機場特警和反恐特勤就是速龍小隊的成員的嘛。那你那個才有那個作用，然後你將這些暴力的場面是 evidence based， 美國佬做事很科學化的，人哋不是你哋自己口噏噏咁樣是不得的。其實即是話佢做咗啲乜嘢先，係涉及到酷刑，涉及到呢啲嘅反人道嘅行為咧，咁樣嗱，一定要查出新屋嶺邊個 in charge， 831嗰個嘅速龍小隊入去車廂襲擊市民係邊個 in charge？ 呢啲資料係重要嘅，其實，因為香港冇人法制裁咗佢哋嘅啦，已經係。好了，就要將他們列入去。他說我不去美國就都有什麼所謂，我回大陸讀書。你以為啦，坦白說這班仆街誰不是想小孩送去英國美國啊？你追著劉澤基看他什麼時候送小孩回去這個深圳國際學校啦，當然不會啦。大佬，警察高層個個子女都是送去英國美國的，你說有沒有阻嚇作用？絕對有，絕對有，因為這個那個的懲罰是去到妻兒的。其實好了，只要一開始的話，這個就有個震懾的作用，你就執行共產黨的命令， You pay the price， 共產黨保不到你入境美國的，對不住，因為他們的官員都是受到制裁的。其實同一時間好了，一定是有 evidence base， 是很清晰他做了什麼是違反這個的人權，甚至是涉及這個酷刑，是有 case 的。香港是沒有獨立調查去制裁他們的時候，就只有求諸於外國勢力。你擺那些李家超啊，擺鄭若驊那些下去呢，拗來拗去拗一大輪，最直接就是擺警察，是有實權去決定的個 operation 的，包括 operation 的阿頭啦，行動處的阿頭啦，包括是每一個的這個機動部隊的指揮官啦，因為一出側就是機動部隊的嘛，不就是反恐特勤啊、機場特警啊的總督察啊、指揮官啊這些咯。我就不熟啦，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識的，其實如果要找名字也不難。大家記住，美國不是最痛，最痛是英國。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英國外相 Dominic Raab 南韜文今日已經講咗，喺呢個脱歐之後就會實施英國版嘅，嗱呢個英國版嘅叫馬格尼茨基法案。馬格尼茨基法案係美國攞嚟制裁俄羅斯嘅官員，反人道、人權同埋酷刑嘅官員。我話俾大家聽，當英國執行嗰陣時候，你就鏈 Q 住呢啲警察嘅要害，真係翻去讀小菊花幼稚園啦。還有東莞這個十八式大學，以後不用去英國讀書，告訴大家，這個第一步而已。其實還有歐盟呢，還有歐盟呢，你說放去海牙國際法庭、人權法庭沒有用，真的太遠太久要處理，你怎麼 stop 到明天發生的事呢？是嗎？如果你在英國這個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實施的時候呢，這個將會是對香港警察及其家屬最大的制裁工具，不是只是美國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而是英國這個，因為最多警察的子女是去英國讀書，而他們也很多時候在那裡置業，因為小孩要去那裡讀書，所以會在倫敦置業。這個沒有歧視也沒有欺凌的，其實這個是人家西方民主國家所定下的遊戲規則，你不喜歡、哦、那你就回大陸咯，誰說一定要去英國讀書的呢？外國警察當然要去清華北大接受外國教育的啦，所以不要出來哭啊，千萬不要出來哭。但是香港社會這邊要開始去醞釀，去形成一張這樣的懲罰清單，懲罰清單準備定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通過之後的懲罰清單，除了違反人權與施行酷刑，對市民施行酷刑的警察和官員之外，另外就要促請美國嚴厲調查這個違反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的香港公司。 你要攬炒嘛，就是呢啲方法啦。喺條街嗰度俾個頭佢搏，係冇辦法攬炒嘅。其實呢、這個唔存在大家分目標分歧，冇目標冇分歧，大家都想林鄭落台，大家都要調查獨立警察調查，要真普選，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問題就係我哋要用乜嘢手法逼到佢跪低嘛？究竟而家喺街頭裏邊持續嘅武力衝突係咪可以令到跪低呢？唔會噶，佢咪越攬越實，越攬越實，暴力越嚟越勁，勁到一個地步，根本要獨立調查都無從入手啦，已經係，因為成個警隊冇一個白警啦，已經係全部都係黑警啦。咁點啫？個個都犯過曬呢啲咁樣嘅反人權酷刑嘅嘢嗰陣時候，咪大家攬埋一齊咯，咪敢唔敢查咧？邊個查邊個政權倒台？點解？因為佢放軟手腳，乜都唔理嗰陣時候，佢而家係 hijack 咗成個特區政府嘅，其實係。是警察 hijack 了整個特區政府，是警察幕後的政治勢力，支持香港特區警察的政治勢力，是 hijack 了整個特區政府。那你有什麼辦法呢？沒辦法的、哦、好了。但是你想想，如果是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即是說香港很多的公司入口的科技是轉去大灣區的，制裁啦，制裁香港，制裁香港這些科技公司，是吧？你看看文匯報什麼聯署 IT 人，你看看那些名字全部大陸名嚟嘅，大佬趙雲啊、孫策都有啊，大佬就制裁啦，啱啊，咁多 I T 人你哋好啦，大家記住啊，好多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唔係講緊武器啊，香港我話冇乜武器輸入嘅，香港最主要輸入武器都係催淚彈啊，嗰啲 ban 咗佢噶啦，美國會好啦，而家就去到咩呢？就算係好多基本我哋唔為意嘅科技，譬如好簡單一個汽車減低黑煙嘅化油器裏面一個 parts。都是屬於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的，最多是什麼？醫療科技的那些顯影啊、scan 啊那些什麼。我不信香港的科技公司是沒有將這些轉去大陸，如果不是林鄭月娥怎麼會投資500億下去香港科學園，被羅范招芬打息，然後將它轉去大灣區呢？我想問一下，這個就是在美國眼中的將戰略科技轉移的方式。你話關税痛唔痛咧？獨立關税唔夠呢個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犀利，我覺得。如果攬炒嘅話，你香港人冇辦法嘅喎。你政府已經去到咁嘅地步，係縱容警察暴力襲擊市民而視若無睹，咁攬炒就一定係主流嘅啦。和理非就一定激進起嚟嘅啦，根本就冇和理非勇武之分，而家係冇得分，冇得咁樣分啦，已經係。你好簡單啦，你唔批不反對通知書。是吗？阿岑子杰、阿费高仔那些搞不定，你卓人出来咯，公民抗命，我接，我知道是有 legal consequence 的，但是如果不接，就好像929那样，一开波企喺度就被差佬嚼。但是很多人说喂，咁咪即系大台，冇办法，你唯一要面对而家警暴的话，你一定是有些人敢于企出来，是大大声挡住呢个报警的。如果不是听日出来游行的市民。第一人數會好少，第二大家都好驚，因為經過929，警察用呢個震攝嘅方式嚟去示範之後，大家唔敢再出現喺東角度。嗱，我係支持何俊仁、長毛、李卓人做呢樣嘢，大家唔好抹黑佢哋，千祈唔好信嗰啲分化論所講，話佢哋要重建大台乜春春，呢啲全部都係想搞彎嘅。你想想，如果沒有這些有頭有面有人認識的人站出來，大家敢不敢出來呢？明天一定很少人出來。其實929已經不多了，其實台北都100,000，香港有沒有呢？沒有啊，當然大家都害怕，現在就要大家不要害怕。好了，有很多人說喂，我們全港遍地開花，千萬不要，真的人數少，白衫軍搞你，紅衫軍搞你，鎮暴警察聯埋一起去搞你。咁你話佢會唔會癲到區區掟催淚彈呢？我就好想習近平閱兵嗰陣時候，佢喺度狂射300多發催淚彈。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國際新聞嚟嘅。調翻轉，你以為你個劇本寫好嚟 trap 我哋咩？如果只要聽日嘅市民係唔怕行出嚟嘅話，我敢寫包單，閱兵期間一個催淚彈都唔敢射。當然我就怕變咗燈神啦，但係我自己。是有一個直覺，沒有內幕消息，純粹是直覺而已。我覺得大家不用怕，人多 其實我哋試過啦，七二一之後元朗遊行有冇不反對通知書啊？冇嘅，十幾萬人喺元朗出現嗰陣時候，佢可以點咧？佢係咪可以一開波就喺西鐵站掟催淚彈呢？如果聽日佢咁嘅話，呢、這個就會等於咩咧？宣布香港進入一個全面抗爭嘅狀態噶啦。跟住落嚟就蒙面法，跟住就 suspend 呢個嘅區議會選舉，然後跟住就進入烏克蘭嘅模式噶啦。嗱，呢個就大家以為好可能好遙遠，大家一定要有定咁嘅心理準備，一路發展落去。所以我話點解唔係最黑暗咧？係未到，係未到。而家一路你睇到行緊個方向，建制派吹谷緊搞蒙面法，謝偉俊搞緊就 suspend 呢個區議會選舉，係各自做緊佢哋收到 order 做嘅嘢，已經係冇隊形咩？人哋一定一樣有，只不過一個 puppet master 木偶師匿喺後邊啫嘛，係嘛？咪全面進擊咯。好啦，你話喂，根據法例唔得噶喎，十二月一定要選個選出新一屆噶咯。你問我去到咁嘅地步嘅話咧，冇一啲愚蠢嘅人作出一啲更激進、更極端嘅措施咧，香港嘅困局就好難再全面爆炸嘅，就唯有蒙面法，唯有各自區議會選舉又再嚟多一鑊。咁就一路一路 escalate 上去啦，所以我話嗰條路係好長、好漫長、好黑暗。我記得我兩六月尾七月頭嗰陣時講過，我話香港慢慢走上南韓光州之路。其實我自己係好傷心，因為嗰條路係好黑暗，係未必見到光明，係可能好長嘅時間，可能八年、十年先至會見到光明。但是不幸言中，其實坦白講，我成日都想我自己是蕭生、燈神咁，都係冇咁多人睇啦。但係估錯，成日都希望自己估錯，但係好可惜，似乎就真係向住我自己當日估計嗰個情況咁樣發展落去。但好多人問咁點咧 ？End game 係乜嘢咧？咁我哋可以點算咧？我個答覆都係一樣，咁耐都係一樣。其實冇一個智者可以睇得到個全局係會係點樣嘅。紐約時報好，或者我亦都見過呢個 Washington Post 一個好出名嘅呢個專欄作家，呢、這個David Ignatius 嚟香港嗰陣時候我見過佢。Morris Friedman 冇見過 ，New York Times 嗰、那個，但係 Washington Post 嗰個我見過佢，同佢都傾咗一段幾長嘅時間。佢哋好擔心就係話，如果冇一個嘅所謂代表啊，或者所謂大台去跟政府談判的話，個運動很可能就會即係因為群眾是沒有那種的代表性去談判的嘛，所以就會慢慢失控啊，暴力會升級啊，然後最後是 lose-lose game， 一個的所謂的即係不可控制的一個場面，或者甚至出現類似阿拉伯之春啊、埃及啊等等這些情況，即係所謂online media 的號召的網民的運動，最終是乜嘢都做唔到嘅，其實即係無以為繼咁樣。咁我嘅睇法係有少少唔同嘅，其實我覺得今次因為嗰個嘅反送中係一個推翻一個好清晰嘅目標，所以咧嗰個嘅網絡嘅嗰個動員嘅能力咧就真係好容易去達得到。但係我成日都諗，就算有一個大台同政府傾，傾啲乜嘢咧？我想問下，其實都係傾唔到啲乜嘢嘅喎。嗱，五年前嘅雨傘運動，都有五人小組去同三人小組傾啦，其實都冇嘢傾到嘅。其實點解咧？因為嗰個木偶師坐喺北京啊嘛，咁有咩好傾啊？要傾就同習近平傾噶咯，其實係同林鄭基本上冇嘢傾啊。唔單止唔係我哋朋友，亦都冇嘢同佢好傾嘅，根本係佢係一個傀儡。南華早報話佢連撤回都要呈交俾習近平批准嘅，咁你有乜嘢可以同佢傾咧？好啦，冇嘢同佢傾，而共產黨又唔會同我哋傾嘅，咁就算我哋有一個大台代表個運動，冇意義嘅。其實同西方嘅民主社會下邊嗰種嘅抗爭方式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因為我哋對抗嘅係一個獨裁嘅政權，甚至一個極權嘅政府。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冇大台，亦都真係可以令到大家對個運動有一個 ownership 同埋嗰個 emotional 嗰個情感嘅投入嘅程度係會更加高，因為大家都覺得呢個運動係我哋嘅。結果佢帶嚟嘅 effect 係咩？係建立咗香港人嘅民族身份嘅認同。 嗱，呢個就係嗰個嘅所謂 give and take。As 一個 strategist， 你會諗就係、如果有一啲溫和派出嚟去做一啲緩和，同政府 give and take 去 reach 個 deal 咁樣，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大家知唔知道警部其實後面係北京指揮緊警察啊嘛？所以他一定不會出解放軍的。路透社說喂，解放軍人數翻了一倍，會不會出老解？絕對不會，更加不會。共產黨是什麼？你最好香港人打香港人，魏俊仔打港大生最好，因為他可以 wash hand 嘛。他可以 wash hand 呢，就是當他一 shift， 他要拿曬個彩去拿香港人人心的時候，劉澤基警長就撲街咯。這些所謂警察英雄是吗？共产党是最厉害的，永远都是叫做我们细个玩十三张是什么呢？个装是摆好晒，然后你看着他们摆的，这样玩的。共产党就是什么呢？开了牌先，然后他看着你来摆的，是这样来玩的。好了，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大台是一个必然的，我觉得有大台也都没有办法发挥到那个的折衷，同埋中間做妥協、做溫和嘅一個即係建立共識，然後尋求一個中間方案嘅呢種咁樣嘅方式嗰陣時，即係話我哋會持續 keep 住一個冇大台嘅運動落去，咁啊靠乜嘢呢？就係、是、圓明光歸香港，同埋香港人加油。呢啲就係族群意識嚟嘅，其實大家諗下，我哋呢百幾日支撐我哋行落去咩咧？就是、我哋每一個香港人有從小到大都冇咁強烈嘅感情，係覺得我哋係香港人。我哋喺運動裏面對同路人嗰種嘅關懷同埋支持，嗰種嘅感情嘅基礎係乜嘢咧？大家有冇諗過？我唔識嗰啲人，係嘛？揸去青馬大橋收費廣場去接佢哋，唔識嘅嗰啲人，係嘛？請佢哋食飯又好，然後跟住佢叫你快啲走啦，前面啲警察嚟緊啦，我幫你擋住啦咁。嗰啲後生仔，包括今日嗰個細路仔十二歲，英華中學中二阿霍同學，其實我見過佢，唔係著住校服嗰陣時候。你諗下呢啲咁樣嘅一啲片段喺我哋呢百幾日裏邊，其實佢發揮嗰個影響力係相當之大，唔係我哋話過目即忘嘅，其實。好了，這種這麼大的影響力實際上是變成一個情感的動員的能力，這個永遠是比政治口號、政黨的口號是更加實在的。其實你想回是不是情感動員的能力，為什麼你一叫香港人，隔離那個就會叫加油？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那些人是好像我們自己的親人那樣去照顧他們呢？雖然我連他名字都不知道，這個就是所謂香港人的集體的意識，即是紐約時報今天所說，就是說香港的族群意識。那我明天我自己在台灣的一個媒體報導者都會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就是說這個香港的族群意識，就是這個整個反送中運動最終對我們來說，我們不是說政府可以給到什麼，大家不要再有這個期望，又或者我明天拿到雙普選，而我們想回五年來我們走過的路，這條路裏面我們終於覺醒，我們比八九年的香港人或者八九年的自己其實是進步了。八九年我們爭取不到，失敗，六四鎮壓之後很多人選擇離開了香港。雖然今天他們在溫哥華，今天溫哥華很多朋友出來遊行，在多倫多、昨天的 Sydney、Melbourne 等等很多城市，那些香港人都是經歷過九十年代、經歷過八九年的六四，他們對香港的感情是一樣那麼深厚，但很多人選擇了離開。但今天你見到姓霍這個小朋友所說的話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作為成年人你都覺得有些即汗顏，就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站出來是揮霍他自己的將來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這一種的情感上的聯繫，那個 bonding 呢，是我們過去這麼久是沒有辦法有一種本土情感的 bonding。 我們很多時候 mix 了一個大中華民族意識下去，華東水災好，或者這個八九六四好，都始終是一種所謂中國民主夢啊等等這些東西，而沒有了一個本土的主體性。那個主體性是什麼意思呢？聽起來好像很複雜，實際一點都不複雜，就是哪一個主角、哪一個主場、哪一個做主場， 好了，当香港做主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是有需要去，为什么整个运动在西方的传媒眼中见到一个是那么充满创意，那么多能力，你看连龙墙一清了那些面帽子之后，跟着变成什么，变成 Andy Warhol、啊、变成这个马赛克艺术，大佬成张用 A4 纸逐粒逐粒色块去拼出一张巨大的图画出来，这里是没有一个大台可以指挥做得到的。其实是你对那样东西那种 ownership 那种 passion 那种感情的投入，你才可以驱使自己不眠不休，然后去印那些东西出来，然后去刺的嘛。其实你看昨天在这个时代广场那个千语学的、那个魔法阵真是犀利，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 passion。 这个 passion 不是纯粹是发梦发热那么简单，背后其实有感情来的嘛，你没有这种感情你何来有那个热情呢？好了，这种感情你说它会不会消失得那么容易？口号反而容易消失，所以我说你是很多时候大家好像见不到黑暗，见不到光明，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你发觉原来有很多人在条隧道里面是跟你一起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跟过去香港的未来不可预知，九七回归不知怎么办，都是走了先了等等，那种的气氛是很不同。八九年之后第一件事搞的是什么？是移民嘛。今天虽然多了人去安排他们下一代去移民，或者父母安排他们下一代去，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在前线抗争的年轻人，他正正就是他们不想走，所以他们才要 fight for 他们的 future。 而他们很清楚他们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很沉重，很多人说他们被人误导被人骗，为了要免费有东西博，大佬，这些就是自己污秽的思想去贬低人家。其实你想想他们知不知道自己代价多么严重，是绝对知道。你问梁继平那些知不知道，孙晓兰知不知道，一定知道。但是结果他们愿意去选择这条路的时候，背后那个动力，一个感情的动员和号召是远远高过口号。刘业成这些人，警察这些人是不会明白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一个工具，一个工具。他今天讨好共产党都是一个工具，他不是真的认同列宁主义那种独裁新疆的集中营，或者共产党过去七十年那种的所谓领导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全部都是废话，他们自己都不信。只不过这些警察他们有一种很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凡是强权的我只要依靠他就有利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是吗？他们那种什么对爱香港感情，大佬傻把啦，讲完写完什么核突东西。而他们也不会理解，当他们的强权用震慑 shock and awe 这种方法去强加于香港人身上，他只会令到香港人那种情感的连结更加犀利。你想回头，我们这百几日是不是这样？是吗？正正就是721、831，每一次的警察暴力，每一次警察用新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橙柄枪武器、新武器，用催泪水，用这个的水炮车，用锐步装甲车等等，什么都出晒了。比起五年前，哇，大佬武器大展咁样，展览完之后，这个就是他到今天都不明白，当他越是这样的时候，抗争越激烈，而和李飞那个的背后的支持越犀利。很多人说要彻查那些钱怎么来，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复杂。为什么？香港是一个富裕社会，当个运动是中产主流支持的运动，一定大把钱。你想想香港是这么富裕，只要中产支持的，钱从何来？咪中产捐的咯，就系咁简单。使 Donald Trump 俾，使 CIA 俾，系嘛？美国国会拨$1,500,000俾咗边个啊？俾国难五金啊？都唔止啦，系嘛？所以我就话，佢哋系绝对唔会明白。律师、医生，点解医生、医护今次喺个运动里边系咁多个专业最投入？律师、教师、社工、普通嘅小商人。好簡單，你做個民調啊！今次的士大佬每一次搭的士，大家問一問，究竟的士大佬撐警嘅，比起上一次五年前多定少？我敢寫包單，今時今日嘅的士大佬大部分都係孖叉緊黑警。 百幾日了，其實已經是上次79日已經形勢逆轉，但是今次百幾日為什麼？是因為警察所用的暴力一路升級一路升級，而每一次的升級大家都很痛苦，但是痛苦之餘我們攬得更加密，黐得更加緊。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有些人可能中間甩了隊，跟住會走回來。你這樣的情況底下你怎麼拆散？我想問一下，就算你明天用各大量的武力去攻擊和李飛的時候，我告訴大家只會令到10月1号之后 whatever reason 的理由都会动员到大规模的人出来。我当你立法会不复会啊，现在10月了，是吗？不读施政报告啊，不上财委会啊，东大屿山填海呢？喂，上届押后了的，本来上6月已经审议了，国歌法呢？是吗？然后威胁取消区议会选举，恭喜你啊，真的。我真的想你做的，其实。這個就會跟蒙面法後果一樣，整個社會著火，這個就真正暴動的開始了。你是不是這樣想呢？是嗎？所以我說大家不要純粹去看到我們不足的一面，香港人對自己很 harsh， 我覺得很多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我們做不到這樣做不到那樣，我們很慘，見到那些示威者這樣被警察打很辛苦，情緒上負荷不到，每一個人都會有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我覺得。但你要記住，我們是一個正常人，我們不是一個著了魔的人，也不是為了政治口號不顧一切的人，我們是正常的香港人， normal 的香港人，一樣有情緒的高低起伏，不是超人，我自己一樣而已，是需要休息，需要休息之後再來，再來之後希望走得更長遠，千萬不要一路扯下去，扯下去的話 break down 的，真的會，因為那條路是可能很漫長。大家想想光州事件之後，如果大家有看現在逆權公民1983已經是不斷在地區播了1987、大家看一看這套戲你就知道，當這個漢城大學的學生李韓烈中催淚彈身亡那一刻，你想想大家多麼絕望，是吧？當光州的學生被全斗換派的散兵是這樣無差別掃射的時候，光州的人是多麼絕望的，但最終他們都是真的自己迎來一個真正的民主選舉。香港究竟會是怎樣？這種的族群意識、分離意識會帶來什麼的一個新的局面？我相信沒有人是看得到的，這個世界真的沒有水晶球的，其實就是願意講說話的人是很大機會做燈神的，其實。但我也不介意跟大家說，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的開始，這個民主運動的路是很漫長，過程也可能很多的暴力，我不想跟大家隱瞞我自己看到的東西，可能是很暴力的，其實是可能會有人的傷亡，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的感受都一樣， We are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當我們已經去到一個位置，我不可以再扮一國兩制冇嘢，香港仍然有高度自治，我哋只要繼續每四年投票一次，選泛民嘅議員入去坐喺度舉手，咁香港就會繼續。呢個鐘係冇得翻轉頭，嗰個時間唔可以再撥翻去6月9號之前。就算你願意唔願意都好，你只可以咬實牙根咁樣行落去。咁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係要行落去，行得更遠嗰陣時候，你只要將自己 upgrade 自己。很多人說喂大台怎樣怎樣，千萬不要這樣期望。我在休息即是休養的那段時間，看到很多人批評這個612基金，我看到連登有一個人寫，他說喂大家你班友仔想清楚啊，你們就說沒有大台，現在又期望個大台幫你做好 ABCDEFG 的事，有沒有搞錯啊，這樣罵得很有道理，但是不代表那個基金不可以改善，我覺得裡面那些人我都認識，許寶強好、Margaret 好或者何秀蘭好，但我也有一個建議是什麼呢？就是將它專業化地處理，不要變成一個的類似民陣的組織。專業化的意思是什麼呢？譬如它有一個專業的管理層，是聘請一些的專業的人去處理幾個不同的 service， 譬如醫療，譬如這個的法律支援，譬如財務與人事管理，將它分成幾個 division， 然後呢是 即係遇到嗰啲 case 嗰陣時點樣 process 有個所謂嘅服務承諾係幾耐可以有個回覆初步嘅回覆等等呢啲咁嘅嘢。嗱，我自己嘅睇法好簡單，我希望同大家 discuss 下嘅，其實係唔怕會有人 abuse 嘅。我寧願有十個人 abuse， 我批錯咗，我都唔會出現一個需要我支持、需要我幫忙嘅人而得唔到幫忙。諗清楚我呢句説話。如果你太過防住嗰啲人咧，係會變咗好官僚，變咗一個嘅政府部門就唔好，我覺得係真係冇完美。呢、這個所成個運動走到今日都係係唔會有一個冇犯錯嘅運動，亦都唔會有一個人出嚟係可以無所不知帶領嘅運動，然後好快就成功爭取，係唔會嘅。現實世界就唔係咁嘅，其實大家不斷試錯法，有啲運動得，有啲運動今日好似得，聽日唔得。好簡單啦，我上次訪問過兩個罷馬日的發起人。喂，其實在929啊，最成功的運動是在又一城啊，其實係當日的罷馬運動啊，成個商場刪咗啊，其實係。你而家睇下美心，係嘛？大家有機會睇下富林酒家睇下，養心殿執咗啦，已經係，係嘛？因為佢唔係一啲所謂我哋新聞角度去講。很多衝突場面的東西，所以他不受到傳媒的注視，但不代表那些正在做的人他不成功，但只不過大家不為意而已。好了，所以我們當說各自努力的時候，大家要看看我對612基金是有期望的。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長遠，不是說只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所以更加需要將它放上去一個有一個所謂的sustainability， 可持續發展嘅，係一路會得到大家市民嘅支持、捐助等等咁樣嘅，咁樣先至可以咧去打呢、這個，喂，可能個 time frame 係五年、十年嘅一場戰役嚟嘅，大佬啊，唔係講緊一個人嘅法律援助咁簡單啊，所以更加需要有一種咁樣嘅視野去規劃。好多社會服務機構嘅阿頭退咗休啦，我自己識嗰啲都。個個都退曬休啦，係嘛？你揾呢啲有相當好嘅行政經驗嘅人去管理，係嘛？一樣係照資人工嘅，一樣個行政開支係公開透明俾大家睇到嘅。仲有要開始慢慢 develop 佢其他，除咗呢個後勤支援嘅 function， 仲有冇其他嘅 function 咧？係嘛？當大家都會相信呢班人嗰陣時，除咗佢支援嗰啲嘅抗爭者、被捕者之外，仲有冇其他嘅 function 可以 expand 嘅咧？包括將來喺傳媒裏邊嗰個嘅爭奪，點樣可以打冧呢個 CCTVB？ 喂，大家記住，如果嗰場係一場漫長嘅戰役嗰陣時候，你而家實際上要開始呢啲 building block 就要重新再做啊！五年前我哋嘅反省係咩？一散咗雨傘運動之後，乜都冇留低啊嘛！佔路79日之後，乜都冇留低啊嘛，係嘛？是有個傻婆搞送終，大家先再著翻火啫嘛。好啦，我哋要吸收個教訓係，你要一定要有一啲呢啲咁樣嘅 foundation 做翻好佢。傳媒係重要嘅，今次睇到嘅其實警察點解處處處於下風，處處每一步嘅升級都帶嚟一個更壞嘅後果咧，係因為佢控制唔到直播媒體，直至到佢而家攻擊記者，直至到佢哋攻擊記者。但係當直播媒體遍地開花。有立場，有 RTHK， 有果然台，有呢個 SoRed， 有獨立媒體，有最重要大家忽視咗嘅係全港大專院校嗰啲嘅直播媒體啊，嗰啲先重要啊！港大啊、中大啊、城大啊、科大啊，呢、這個中大新聞係啊等等呢啲，好多片喺嗰度嚟嘅，其實有啲係咁，所以呢個咧，你要一個平台將佢集結發放，其實好容易。已經係一度去到一個 critical mass paradigm shift 嘅階段。你睇到中學生嘅動員，今日繼續呢個罷課嘅集會，你睇到中學動員其實喺今次嘅運動裏面係好重要嘅。喺中學生聯署喺六月發生，一過咗個 threshold 之後就滾雪球，然後而到而家。所以我就話個運動裏面仲有好多可以發展嘅嘢嚟嘅，唔係我哋睇到咁窄就係、是、要五大訴求做唔到，我哋就運動失敗。千祈唔可以咁諗，如果係咁諗嘅話咧，其實你好快就會放棄嘅。其實就好似六四之後1989年嗰陣時咁樣，就快啲移民走人， 因為乜都做唔到啦。咁實際上個法案已經係完咗噶啦。呢個係我哋嘅 achievement 嚟，你要記住。直至到逼到林鄭月娥、習近平。如果南華早報嘅報導係事實，即係話係習近平俾香港人逼到第一次跪低，其實就係撤回咗呢個法案。不容易的，其實他是全球最大的獨裁者來的。看看新疆發生什麼事。好了，第二步我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公民社會的力量是要對抗暴政、對抗軍警政權，是要靠公民社會的，就是要壯大公民社會。公民社會裡面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民陣批不到反對通知書，李卓人、長毛、何俊仁願意出來孭這個法律後果，公民抗命，這個就是給了大家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嘅安心嘅作用，而聽日企出嚟，就係佢哋願意犧牲自己，令到大家可以安心聽日企出嚟。所以我話呢個係正正今次運動裏邊所謂嘅兄弟爬山睇到嘅標題嚟嘅。咁我自己都會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唔好當做係一個嘅短期裏邊會有結果嘅一個咁樣嘅一個運動去睇。咁所以我哋咧就頭先我開始節目都講過。那個嘅智慧術嘅課程咧，我哋就會咧再同教練傾好之後咧，就會公布。咁就成人嘅，我哋係俾城寨人嘅會員嘅。咁學生咧就係我哋去 sponsor 佢哋嘅。咁你只要係即係 proof 到你學生證啦，咁樣，咁我哋啲資料就絕對就係保密嘅。咁咧就係會就可以係學生就可以免費參加噶啦。咁就唔單止係學生，我覺得而家真係全民抗暴啊！而家要。咁啊，特別係銀髮族，你唔好以為，我擋喺前面冇事，一樣有事。而家你唔好以為我喺前面勸交，即噴胡椒，係嘛？咁啊，噴嗰下究竟即係有幾快可以做到反應咧，都好緊要噶嘛，係嘛？跌咗落地下點樣一路噴一路起身咧？咁樣咁啊，都係喺嗰個智慧術裏邊會教大家嘅，其實解鎖啦、叉頸，俾人叉頸點搞啊？俾人後邊箍住點搞啊？等等呢啲嘢，咁就任何年紀，我覺得而家都需要嘅，我哋就會。一路抱歪，直至到冇人學為止。咁另外就係一個心理輔導嘅課程。咁我哋抗疫宣都聯絡咗三位嘅專業嘅人士。咁希望可以呢啲 workshop 會盡快開展。你話圍爐取暖又好，戒酒會又好，大家 happy 傾下偈、吹下水又好，乜都好。坦白講，出面環境咁痛苦，如果冇埋呢啲圍爐取暖嘅機會嗰陣時候，都唔知點過啦。咁大家記住啦，我哋會盡快公布呢啲嘅活動嘅資料。咁就城寨人嘅話咧，就可以報名參加。咁而智慧術嘅話咧，亦都係你可以老師嘅學校 school base 嘅，你想recommend 啲學生嚟參加嘅，絕對歡迎。因為咧咁樣可以令到咧就係即係有老師嘅即係從旁啊去睇住咧，亦都我相信令到啲同學仔咧係會安心啲。咁呢個係諗咯，自己諗下做到幾多，可以行到幾多。其實很多人都沒想過自己可以走到那麼遠的，我相信是。但是你只要一路想、一路做、一路想、一路做，就等於我剛才說這個罷買運動一樣，沒人理他都好，他們一路想、一路做、一路想、一路做，其實最終可能走到很遠的，可以是。包括希望快點 包括這個恩航內，因為他撲街到登機之前叫人揸支五星旗影相，大佬你英最大股東是英資公司太古來的，大佬英國國慶你都不會這樣做啦，是吧？然後還要炒了30個港龍和這個國泰的機艙服務員，就是 based on social media 的言論審查。如果大家不反對這些機構的話，香港就玩完了。好了，今集時間差不多，明天10月1號夜晚繼續有節目，希望大家可以出來表態，表示你們對這個中共政權70年的態度。多謝大家，拜拜。